会勾勒出情话，笔锋浓转淡，凭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，冉冉檀香透过窗，心事我了然，宣纸上走笔至此搁一半。色渲染仕女图，韵味被私藏，若你嫣然的一笑如含八方，你的美一缕飘散，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。天津在等你，而我在等你，七夜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在平地树根里放千朝的飘逸，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。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越 谁的错 越被打捞起，晕开了结局，如尘世的情话字字骨子美丽，你演的笑涅槃，临摹松叠，落日重生也好。现实啊，却惦记着你啊，你隐藏在。